接下来呢，再为你们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《刘巧儿小乔送谢》。 巧儿，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我弟弟在期上已经把亲推呀。是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，上一次老魔为什么爱上人一个呀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，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。但愿这个年轻的人呐，他也把我爱呀。过了门他劳动，我生产又织布，当年换我们学文化，我啊我帮助他，张爷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。来在了桥下边，我用目光看呐，河边的绿草儿配着大红花呀，青蛙那是呱呱呱的叫啊，树上的鸟儿那是叽叽喳喳呀，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， 谢谢王丽晶为大家的演唱。

我瞎了两眼，把他看得那么重，千丝百缕我把他从容可当作一片忠心长袍衣。身天凉丧尽，是这等这个日图万难相同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悲痛欲碎，强带着笑容，谢谢。 我真是很感动。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这段唱啊，刘平老师很少唱，所以今天大家真是来着了。过瘾不过瘾呢？好，那么下面再给大家唱一段。 再唱一段，我十九，他十一。 小女婿。 第三盒。 尊上爹爹，休要生气。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，爹娘本是贪图彩礼，竟给我找了一个小女婿。我十九他十一，事事他全不懂的，帮爹娘替还罗家彩礼，我至死不嫁姓罗的。我心如刀扎，珠泪滚滚，到现在也顾不了二老伤心。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，将我这埋伏的委屈细数原因。我盼天喜儿学习进步，又好劳动，我们两个志同道合，安定婚姻。万恶的陈克果儿，他做事可人恨，他贪图罗家钱，不配好婚姻。糊涂的二爹娘把我另聘，他贪图罗家彩礼，硬逼我过门。你们看一看，十一岁的小丈夫叫我怎么忍？那婆婆说我死是罗家的鬼，我是罗家的人，是这样买的婚姻实不随心。望求主人来批准，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。 谢谢。 再一次感谢刘平老师的精彩的演唱。那么我们的嘉宾助演就到此为止了。下面到了一个非常令人紧张而且振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宣布选手的最后得分，而且要给他们发奖。那么我们呢，是从最后一名开始。 十二号选手王淑兰参赛的曲目是《漫闪秋波》，得分9.42分。 好，请王淑兰上台领奖。 有请。 请中国评剧院院长吴一平先生、北京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上台为选手发奖。选手马巧玲，她演唱的是《花儿迷报花名》，她的得分是9.51分。由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为她发奖。好，请您问。 十号选手张琪参

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了。